一时朝野传为美谈。在担任县州衙官员的期间，更是砍破一案无数，其中不乏曲折离奇、惊心骇目的案件。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大唐狄公狄仁杰外放至山东蓬莱县的第一案——黄金案。大唐高宗皇帝调禄元年，狄公仁杰由京师外放登州蓬莱县任县令。京师一般同年的辽友与东门外五里地的悲欢亭设宴见送。暮春三月，阴雨绵绵，一连十几日不见天晴，亭外的桃花杏花纷纷被风吹落，狼藉一片，这景象不由使离别人更添了几分的惆怅。间隙末月过了一个时辰，见亭外的雨渐渐地小了，来送行的官员纷纷告辞退席，叮咛赠言，狄公一一屈躬称谢，并不敢上。亭内如今只剩了三个人，梁体仁和侯君，同是刑部员外郎，遇有疑难的案件，常在一起切磋分析，最为投契之心。这三个人另有一层关系，那便是在同一年考进的进士，同榜登科，也是人们所说的同年或者是年兄。 狄年兄此举，小弟们还是不解啊。京师如同北斗，天下州郡不过是众星，放弃中书，远赴边陲，难道年兄真的不屑于京师的繁华富庶吗？ 正是啊，狄兄在大理寺十一年间，审判疑难案件17000，没有一个冤诉者，声名鹊起，天下闻之。正待锦绣前程之时，却自己选了蓬莱那个海屿边陲去当县令，有何出息？您瞧，那亭外一片落红，陷在泥淖中，污了色泽芬芳，好不叫人怜惜呀。 你我都是少年得意之人，又长期在京师当刑官，审理公案，张善除恶，固然是居帝都而辅天下，风云叱咤，前程远大。只是我生性好动而不耐静，不堪寂寞又爱热闹，每次看到桌上的一堆堆文案，纸上官司终觉无味，只想捡一处用武之地，使动手脚，试试自己独处机宜的真本事，也过过专擅一方的官瘾，才不负我平生的志气啊。 哦，我却不以为然呢。 哦， 刑部大理寺莫非没你用武之地吗？不能专擅独断，难道就捆住了你的手脚啊？看前几天的这个邸报啊，户部的杜支郎中王元德私窃了库银3200套。身为朝廷高官，竟还是盗贼之幸。刑部这两日已发出海捕公文，着天下州县稽查访拿，户部尚书侯年伯天天来刑部催问信息呢。这眼前的一桩巨案，不正是大展身手的用武之处吗？ 狄年兄，这王元德之案非同小可，虽说目下尚无半点线索，想来天网恢恢，罪犯终有伏法之日，怎会纵容逃漏这条大鱼呢？ 是啊，侯君贤弟乃侯年伯之亲侄啊，待拿下王元德，也解了侯年伯心中一块悬石。再说这蓬莱原县令被杀之事，刑部堂官亲去勘察，尚无结果。年兄，你如今贸然接受了这官印，又怎么知道这案件的曲折微妙呢？哎，如果不幸被卷入漩涡险流，无法退身，后悔只怕也迟了吧。 两位年兄不必过虑，蓬莱究竟是边陲海域弹丸之地，如此小案勘破不了，枉我在大理寺这许多年呐。 刑部汪判官从蓬莱回来的时候携带的这个案牍档卷呐，最要紧的几捆信函竟不翼而飞。年兄你还不明白，那宗案子必有京师的高官巨患卷入啊，倘若真有个山高水低，你丢了前程事小，只怕还有不测之祸嘞。 年兄今日想退一步，时犹未晚，只需推说旧病复犯，身子不适，向吏部递以表呈，十日之内吏部必重行议选。我先与吏部去打个招呼，到时候改了牒文，另派人去蓬莱，年兄还是照旧留在京师，我们亦可久聚一处啊，永不分离了。 是啊。 两位年兄的话却是朋友真挚之情，肺腑之言，狄某当明佩于心，十分感激。但是狄某心意已决，蓬莱县是我真正踏上仕途的起步，也是我报效朝廷之伊始，此念已定，二位也不必再劝了。有道是人各有志，即便从此陷入泥潭，填深沟壑，也必无反悔之心。 这怕是效命不成，空折了前程，徒生伤悲呀。 天色已经转晴，阴霾散去，我也该启程了，多劳两位相送。 狄公一路走好。 一车淋淋，黄土飞扬，出潼关过黄河，沿着一条横贯中原的古老的官道慢慢向东。狄公与老家人洪亮小心夜宿，不觉已过七天，这一日已到了兖州地界，进入了一片树林之中。 狄公为何非要悄悄来到蓬莱县呢？若答应沿途官驿派兵护送，凡事就不需要恐慌了。您看这林子茂密高大，不辨天光日影，这真叫人害怕呀。 洪亮，我已细细批阅王县令被害一案的卷读，大致明白了这宗案子的本末。奇怪的只是案牍中那几捆死者的信函怎么会在刑部档馆不翼而飞？须知那些信札皆是从王县令的书斋中搜去的，与勘破此案至关重要。汪唐官带来京师之后就即刻封存，存入档馆，没想到没几日竟失窃了，岂非多多怪事。 这汪唐官在蓬莱只待了三天也令人生疑啊，如此杀害朝廷命官的大案，如何没查出半点眉目便匆匆返京交差呢？ 我外放蓬莱县的批牒一下来，便去刑部拜会汪唐官，谁知刑部说汪唐官已去泉州查办一桩什么案子了，他移交过来的那宗卷牒只签押了他的印玺，拟意挂悬，看来想勘破此案我们只得从头做起。 正是。 哎，马车，快停下！ 外面是什么人？ 大人，是两个虎背熊腰的大汉，大约是绿林响马，各持一柄大阔刀啊。 各路客官不要惊怕，我两个这几日手头太紧，给几两银子便放行。 哼，哪里来的野贼，胆敢截住一车，勒索钱银？你且问问我手中的鱼龙宝剑， 看你们啊，行囊担保，连料也不是贪官富商，故只索要几两银子酒钱，要是银子也舍不得，就将你手中那柄宝剑抵押了。哼， 也凑合过呀。 都，你两个鼠辈山贼还敢口出狂言消遣于我，赢得了我，这柄宝剑便送与你们换酒吃，赢不得我，折臂断腿莫叫冤枉。 竟敢口出狂言，看刀！ 狄公剑法精深，先迈个破绽退了一步，待两大汉扑上前来，猛转身回刺，先把一条大汉的阔刀击飞了。另一大汉不甘示弱，一面挺身遮护同伴，一面举刀舞向了狄公。只三个回合，狄公一剑闪出，正削去了大汉的头巾，还带走了一缕黑发。 客官留名，好叫我们识得羞耻，日后再有相遇之时，不敢造次。 你们快快逃命吧，这位是新任蓬莱县令狄老爷，不斩你两个无名的鼠辈。 惭愧，告辞。 黄昏时分，狄公的一车进了兖州城，先去周至行司那里办签了过境的文牒，然后被迎入了官驿，安顿入下。狄公洪亮匆匆地用了夜膳沐浴罢，便坐在房中品茶闲谈。忽然一阵敲门声，洪亮开了房门，进来的正是日间在林子里捡经的两条大汉。 原来又是你们一对绿林兄弟啊，我这里倒正有几两散银，拿去喝酒吧，就算是我交纳的买路钱。嗯， 我等此次前来专为向狄老爷谢罪的。我叫乔泰，这是我的结拜兄弟马荣，比我小一岁，我二人同是贫苦出身，只因抗捐杀人，逃来江湖上做那没本钱的营生，如今迷途知返，我只想投奔一个贤良清廉的官员，效命左右，权且糊口。 嗯，白天见你二人履历过人，且有武艺，又言辞挺拔，气格豪爽，是可以改造的材料啊。再有你们识义利，怀羞耻，日后可愿意跟从我做个亲随，受我的开导训教，也好做个衙门的干才。若愿意的话，这便去登录簿册，置备行装吧。 多谢老爷。 你们随我同赴蓬莱县衙门，若能一心一德做好衙门差事，他日也可戴罪立功，报效国家。洪亮 在， 来，再置一席酒，我们个人再斟满了酒，务必尽欢。 我等对天发誓，永远忠于职守，福音敌公。 好，很好。酒后，今晚你们便留宿官驿吧。 皇上，您去喝。 到的第三日日落时分，狄公一行便到了此行的目的地蓬莱县城。蓬莱县濒临海湾，距城门约九里的河流出海口处是著名的蓬莱要塞炮台。管理要塞的是平海军，平海军的责任是保卫海疆，管理外国通商，设官征税，稽查违禁等等。蓬莱县衙另有其他的职责，比如清肃城乡，宣导德化，攻克农桑，敦服武教，受理民事狱讼，督察钱谷兵赋等。县衙与平海军各自为政，礼仪周至，相安无事。狄公等这几个人进了西门，一路走一路逛，细细观察着周围的民土风情。这里的集市虽不特别热闹，但也店铺相连，秩序井然，街上行人不多，而水手船夫和尚却不少，时常可以遇着三三两两的香客，大多是 经商贩货的。闭眼红须挺胸凸肚的那是西洋来的，皮色黝黑袒胸露臂的是来自南洋的，唯有东洋的耳目嘴脸无异，服饰装扮不同而已，也不净说外语，和颜悦色，彬彬有礼，所以最能与我大唐的臣民和睦相处，极少给予。一行人绕过孔庙的高墙，转折市舶司金银市，便来到了县衙的八字大门。锃亮的铜钉大门，血红的狼舞栏杆，映着对面雪白的重檐照壁，十分耀目。栅栏内右手一张大鼓，左手一面铜锣，便是击鼓鸣冤之所在了。大门外站立着两个倦怠的直翻牙钉，洪亮上前递过大红印玺，吏部牒文，传命县城赶紧出来迎拜新任的县令。却不知两位牙钉正在迷糊朦胧之中，乍听到新官已经站在了自己的面前，会作何反应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集。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剧《大唐狄公案之黄金案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也许是因为每天都相见，生活有点平淡，也许是由于彼此太了解，觉得不够浪漫，好像所有的蜜语甜言过去早已说完，留下来几句甜所有事一天做完，你太累了，也该歇歇了，给自己一点时间吧。也许是因为每天都相见，忘了往日欢颜，也许是由于彼此太了解，再数情感，各自在外面风风雨雨，家就像个港湾，两人有时会磕磕绊绊，心却总是相连，你太累了，也该歇歇了，忘记了黑夜和白天，你太累了，也该歇歇了，还有爱在你身边。